玉敏新书《袭击梁振英》现已接受预购。 预购方法，请亲临普罗政治学院支付现金或支票，存款于普罗政治学院东亚银行储蓄户口，并将入数纸副本电邮至图中地址。电邮需清楚注明购买《袭击梁振英》一书，购买数量、姓名及联络电话。将划线支票抬头请写普罗政治学院有限公司，邮寄至普罗政治学院，并注明购买《袭击梁振英》一书，购买数量、姓名及联络电话。 My Radio 2016玉敏踩场圣诞现场版嚟啦！玉敏台长同阿近会同你开开心心大鱼大肉过圣诞，名额只限50位咋，想唔想亲身同三位主持感受不一样嘅圣诞呢？想就仲唔快啲报名？ 大声啲啊！因为远得滞啊！嗱，而家啱啱响钟，码头即系踏正4点，4点咧就系呢一个2016年嘅12月18日三藩市时间下午4点，但香港咧就系2016年嘅12月19日上午8时整。咁咧而家就开始做呢个玉敏踢爆 Facebook Live。嗱，预告啊，听日咧呢一个时间我就喺 Facebook 嘅总部。就做 Facebook 嘅玉敏踢爆嘅 live 啊，正啦啩！咁啊，呢个预告咗好耐噶啦，其实大家，所以听日咧朝头早8点香港时间，记得啊，即系揸住部手机，一听到有声，有即系有追踪我嗰啲咧，就即刻就睇直播。OK， 咁今日讲咩咧？预告讲咗啦，系嘛？而家咧就呢个特首选战咧吓、啊，其实应该叫佢做特首，即系抢骨头、抢位嘅。即係呢個鬥爭啊！即係特首爭奪戰就如箭在弦。點解呢？3月26日就係投票日。嗱，12月即係嗰個11日咧，就產生咗1200個選委。咁我都講過啦，呢1200個選委咧，其實得1034個係需要投票選出嘅啫。咁而喺呢1034個需要投票選出嘅咧。其中有300個是自動當選的，即實際上你有些選民走去投票來講呢，就是得那800個834個選委，應該說是734個分組界別的選委，包括什麼教育界、法律界、社會福利界、醫學界等等，是可以去投票。還有所有這1200個選委加上有選民基礎講的是得24万3000人啦嚇，咁但係登記真係登記咗係咁多人，但係真正去投票嘅又冇咁多人喎，又係係嘛，所以啊小圈子度唔恨係嘛，咁啊成個制度嘅設計咧，呢啲選委咧只係一個投票機器嚟嘅 ，OK， 即係共產黨吹雞佢就要投噶啦，不過而家啲人係有幻想，包括啲報紙啊、傳媒啊，哇喺度將呢1200個選委。即係做分析啊，邊啲係咩型嘅，邊啲係乜嘢型嘅啊？呢、這個葉劉淑儀又可以攞到幾多少票係嘛？個個都喺度講埋啲即係無謂嘅嘢。嗱，呢啲係好無謂嘅。啲報紙做呢啲分析係好戇居嘅，係嘛？我必須要喺呢度講，係好戇居嘅一回事，係嘛？到頭來都係共產黨話事。嗱，而家嘅形勢咧就一啲都唔明朗嘅，嘛？比起上一屆嚟講係好唔明朗。上一屆到而家呢個時間咧已經好清楚。民主派就有條契弟叫何俊仁，係嘛？即係呢個低海拔撚人，我叫做低海拔撚人。咁佢就去參選，攞到150個提名，超過150個提名，但係得票選咗出嚟又唔夠100票。咁我嗰日去嗰個特首選舉大會度咧，我就鬧佢，係嘛？又鬧呢個梁振英，結果就俾人抬出去啦。喺呢、這個喺九展啊，我記得，當時個形勢好明朗，就係何俊仁。 梁振英加个唐英年，咁之前大家都以为唐英年呢因为得到呢个阿爷嘅祝福搵余泰山商界支持佢，点知临尾呢呢一、这个冲红灯嘅梁振英呢竟然就得到阿爷嘅最后祝福，咁然后佢就即係当选啦689票，所以个花名呢我帮佢改嘅689就咁样嚟㗎啦。 OK， 好啦，今次呢梁振英做咗4年多坏事做尽，跟住呢有一个林郑月娥，呢、这个有一个贱人嚟嘅，係咪就同佢呢大小不良，就喺度互相唱和，就话啊佢有政绩啊，扶贫啦，房屋啦，係咪福利啦，做咗好多嘢。嗱，我哋检视一下呢4年多，嗱，4年我有同佢交手嘅 ，OK， 好清楚，扶贫就越贫，越扶就越贫，公屋咧每年只系起到20000个单位，但系轮候公屋嘅人咧就超过300000，而呢300000轮候紧公屋嘅人，由于佢入息受到限制，通常都系低收入嘅人，佢就要用付昂贵嘅租金去住到住好狭窄嘅空间，然后慢慢等有机会上楼。即係最少都要等3年以上，有啲5年7年不等，係咪？咁你有咩政績啊，大佬？你點解起唔到咁多公屋啊？係咪？好啦，跟住落嚟，醫療融資到而家都冇下搞得掂，係咪？福利、綜援金，由2007年到而家，基本上等於冇加過嘅，係咪？咁你話啦，攞住你雞水咁多嘅綜援，點搞得？仲有？而家俾啲大陸人攞綜援，咁啊仲死得快添。嗰嚿餅原本係已經係細噶啦，錢啊少噶啦，仲有大班人嚟同你分，係咪？咁你話梁振英有咩政績啊？好啦，而家俾人 DQ 咗，冇咁啊無心亂轉，不務正業啦，係咪？要湊女啦，係咪？你而家見到佢銷聲匿跡嘅，幾乎係啱唔啱啊？今日林鄭月娥就擁咗個老公，擁咗個仔翻大陸，準備咗選特首。咁你諗下，如果佢又去辭司長選特首，咁？曾俊華又辭咗職，但係北京未批准，咁好明顯係呢個有政治鬥爭嘅意味喺度㗎啦，係咪？九成梁振英同共產黨講掂數，我唔選都得，但係梁呢、這個曾俊華你一定唔可以俾佢選啊！即係去到咁，三思，貌合神離。跟住咧，局長咧，如果你想撈咧，就要揾新馬房，係咪？要揾個新老細，你想下一屆？繼續有5年局長俾你做高薪厚祿，喺度指手畫腳嘅話，你係咪而家要穩定啲即係馬房啊？穩定個老細啊？所以個個咧喺呢半年咧，即係到明年嘅7月1日新政府成立之前呢半年啊，大家都無心亂戰，咁你即係揾香港人笨。好啦，個立法會更加不知所謂，直情係散曬。到今日為止，10月開議到而家。未通過一條有關民生的法案，係咪？大家就日日喺度嘈交，嘈交的水平又極低，好似街市嗌交咁。你見到咁嘅蔣麗雲，你都想死啦，係咪啊？見到嗰啲咁嘅即係民建聯嘅新秀喺議會裏邊語無倫次，好似唔識字咁嘅，係咪講嘢好似冇讀過書咁嘅？你係咪暈啊？見到嗰啲民主派嗰啲所謂新秀，嗰啲咩林卓廷啊，啊咩嗰、那個嚇、啊，即係嗰一紮呢啲，即係佢。許智峰啊，語無倫次，個個喺度，咁你又死唔死得咧？所以香港人咧係好無奈。嗱，我喺度建議啲香港嘅朋友唔好講乜嘢特首選舉，因為嗰個唔關你事。不但止唔好講，仲要杯葛佢。OK， 大家傾偈嘅時候就大家告訴大家，鬱敏話嘅呢個唔係選舉嚟嘅，呢一個係搶骨頭遊戲，共產黨話事。我哋要香港人自己人一票选特首，要讲呢啲嘢，同埋有啲一啲咁嘅选举活动或者宣传活动，啲候选人出嚟就去围佢，去抗议。嗱，呢个就系香港人可以表达意见，通过呢个所谓特首选举表达意见嘅一个方式，就唔系死咕咕喺度，一系就好消极，一系就睇报纸，哎呀，边个有冇得赢啊？啊呢、這个好似机会高啲，啊选到呢个又好啲，咁喂，全部都唔关你事。唯一关你事嘅，你就系有所谓特首候选人搞选举活动，你就去围佢，就系抗议佢。OK， 咁就啱啦。即系好似等于我2007年梁家杰去选，佢话有得拣先至系老板，出埋巴士广告，咁我就系带队游行，有得拣拣条毛，系嘛？你要同佢唱反调，先至凸显咗呢个制度嘅荒谬嘅地方，就唔系喺度食花生。 看看誰有機會贏，誰沒有機會贏。對於那群立法會議員都是，現在所謂泛民主派或者非建制派拿到320個選委，好像得天下一樣。你這個是誤導香港人，所以你這班呢，我那天說了，在金門大橋下面說的，你這班是冚家產來的。因為你現在猛在強調我有320票，我可以左右大局。如果你成日咁样讲嘅话，唔使有普选噶啦，行政长官啱唔啱啊？我俾多200票你，等你有500票咁，你威啦啩，系嘛？但始终你都过唔到半数，所以呢一种咁嘅讲法，不但只系维稳，而系误导香港人，以为呢个小圈子选举、呢个特首选举，我哋有份参与。我哋而家唯一可以参与嘅就系上街抗议呢个小圈子选举，要争取真真正正香港人一人一票选呢个行政长官。争取香港的真正自治，真正港人治港，咁呢个就真正的香港人。否则的话咧，你一系就翻大陆，一系就落地狱。讲到呢度先。